每时每刻关注新闻，整点快报。每时每刻关注新闻，北京新闻广播整点快报，我是赵龙。首先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多云见晴，最高气温5摄氏度，今天夜间多云转阴，最低气温-3摄氏度。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这一时段的主要内容有：北京冬奥主媒体中心应急电源就位，实现试电与发电机之间零闪动切换；中国银行将为冬奥会提供赛时银行金融服务；美国阿拉斯加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120千米。好，接下来请听详细报道。记者今天从国网北京电力公司了解到，首次应用演练冬奥主媒体中心应急电源目前已经全都就位，可以实现对试电和发电机组的灵活控制，试电与发电机之间零闪动切换，实现多电源互动的高效可靠供电。主媒体中心作为冬奥会、冬残奥会赛时转播枢纽，要求电力24小时不间断供应。在服务冬奥的场馆中，主媒体中心建设完体量大，电力保障周期是所有场馆中用时最长的。记者从中国银行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支行了解到，在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期间，外籍人士将享受便利的金融服务。作为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官方合作伙伴，中国银行将提供冬奥赛时银行金融服务。在北京冬奥村，各商户已经准备就位，中国银行北京冬奥村支行率先投入试运营。和其他银行网点不同的是，这家网点布设了2台业内首款可以兑换数字人民币硬钱包的自助兑换机，届时在赛时期间无需注册和绑定手机号、银行账户，包括外籍人士在内的用户将可以将18种主流外币直接兑换成数字人民币。以筹办冬奥会为契机，北京重点围绕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和重要联络线开展景观提升工作，重点打造石景山、富士路、冬奥景观大道、北京冬奥公园等，改善居民身边的环境，让市民切实提升幸福感和获得感。来听新闻广播记者肖佳佳的报道。 对于爱好跑步的京西跑团团长李栋来说，北京冬奥公园给跑步带来了不一样的乐趣。公园内42公里滨河马拉松路线是北京第一条全封闭的跑马路线。 这个设计的让跑友跑步过程之中不寂寞，它有湿地、木栈道，有这种小的公路，而且还能有拐弯的地方，让人呢大概去跑100米、200米就一个景。 石景山区城市管理委水务发展规划科科长马慧介绍说，冬奥公园经过京石客砖、京原铁路、风沙铁路、S1线4条铁路，天然河道、线性铁路互相交错，导致公园内原有空间割裂，而通过这条马拉松路线，将被分割的城市空间重新缝合。 拿这一条42.195公里的跑马路线，串联起了咱们石景山区的古建筑群呀、十八凳啊、庞孙铁牛啊这些历史古迹，然后加上新进的网红打卡地，比如说首钢大跳台、首钢大桥等等，古今冬奥元素、工业遗址元素、山水，有永定河的莲石湖嘛，然后我们打造了一个10公里的夜跑路线。 伴随着冬奥会的筹办，很多市民感受到身边景观环境的变化。家住石景山区的李女士告诉记者，小区附近重新改造后的八角新乐园成为她和孩子最经常来休闲的地方。 这个地方它什么都有，没有小孩不喜欢的是吧？年年有人下小雨时候也带出来，天天活动活动。 新建成的八角新乐园在原来老山早市腾退出的空间里布局了绿化和休闲娱乐设施。八角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毛建威介绍说， 当时我们在整体设计的时候呢，就充分考虑冬奥的元素，包括雪山廊架、冬奥的一个下沉的孩子的戏水池、足球场地设计，全部是有冬奥元素的，还有冰壶的体验场地，一共是11组居民游乐设施。目前我们现在初步统计呢，每天的基础人流量在2500人左右。 连接北京主城区和北京冬奥组委办公室、首钢滑雪大跳台等涉奥场所的辅石路沿线，目前打造了9.6公里冬奥景观大道。除了建成八角新乐园、花语公园等休闲健身场所，还安装5.3万套节能 LED 灯具， 在夜空中形成玉如意造型，不仅有效提升了北京冬奥组委和冬奥场馆周边的景观品质，更为道路沿线居民夜间出行带来了便利。北京冬奥会城市运行及环境保障组办公室秘书处处长南斌介绍说，结合冬奥会筹办，将切实提升市民的获得感。 在冬奥的筹办过程中间，我们重点围绕着竞赛场馆、非竞赛场馆重要的联络线，重点针对建筑物的外立面、园林绿化、道路铺装、公共服务设施、无障碍设施还有加工线等方面开展了环境提升的工作。同时呢，加强对栈道经营、机动车违章停车、互联网端自行车乱停乱放等秩序问题进行治理，并且充分考虑残疾人的使用需求，以设奥场馆周边为重点，在全市范围内开展了无障碍设施的提升。目前重点区域已基本实现了无障碍。 近期，中国单板运动员苏翊鸣、蔡雪桐接连在世界杯比赛中夺得冠军，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单板的希望。前单板滑雪世界冠军张怡薇表示，北京冬奥会单板滑雪项目值得期待。来听一下体育广播记者金泽的报道。 12月4号，2021-2022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杯第二站比赛中，中国年仅17岁的小将苏翊鸣凭借 155.25 分夺得首个中国男子单板滑雪大跳台世界冠军以及世界杯总冠军。赛后他难掩激动。 Oh my God, 他说，我有些无法相信，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拿下冠军，我简直太开心了，言语已经无法形容我的感受了。随后12月11号，2021-2022国际雪联单板滑雪 U 型场地世界杯美国铜山站比赛落下帷幕。现世界排名第二的中国名将蔡雪桐在女子组决赛中以 80.50 分的成绩摘得桂冠。20号他又夺得激浪巡回赛单板滑雪 U 型场地技巧铜牌。虽然由于疫情，蔡雪桐的今年雪上训练时间从8个月缩短到了4个月，但是优异的成绩证明了他的训练成果。他也依然期待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好成绩， 做好准备，把难度动作在这个成功率上再巩固一下，因为这样才能在北京冬奥会上有一个更好的发挥。我觉得还是所有的一切东西还是基于训练。 前单板滑雪世界冠军张怡薇也对近期涌现出的新生代力量以及一直以来的中国单板滑雪的中流砥柱表示了肯定和期待。他相信北京冬奥会一定会更精彩。 我觉得这届冬奥会必然要比上届冬奥会更出彩，因为我们在冬季项目上发展的越来越好了，然后条件也越来越好了，然后有很多新一代的小运动员也正在迅速的崛起，他们在这届冬奥会上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值得令人期待的。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早上6:42，在美国阿拉斯加发生5.9级地震，震源深度120千米。 晴雨冷暖早知道，天气预报。 今天白天多云见晴，北转东风2-3级，最高气温5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45%。今天夜间多云转阴，东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3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5%。当前本市实时空气质量指数42，空气质量优。目前的全路网交通指数为6.9，道路轻度拥堵。我们的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和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同步播出。您可以在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和北京时间客户端收听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这一时段的整点快报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责任编辑曹丽，主播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稍后播出的财富新动力。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在贴心服务中传承价值，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居停之所。垂询热线8501-5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